刚华的怀旧时间即将开始。 回头多少个秋，寻遍了却偏失去，你我却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 得失错漏， 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，尽我这一生捉不到而跑开，一生何求，往里永远看不开，没料到我所失的竟然是我的所有， 这首《走到一起来》有那个时代的时代烙印。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人生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陈百强的《一生何求》，这首歌呢也是电视连续剧《义不容辞》当中的主题歌。因为有电视连续剧的主题歌的黄袍加身，所以呢比它的原版普通话的原版王杰的惦记这一些要更有名。而进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来自蔡琴的歌曲，这首歌呢是由琼瑶来作词的，作曲方面是刘家昌，光听歌名呢就充满中国的古典味道，月满西楼，来自蔡琴1985年人生就是戏专辑当中。 走成一个故事，仿佛镜子 在， 这是一片阳光一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爱的存在，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美的。心都是美的舞台，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爱的存在，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美的盛开，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美的记载，这是一片阳光地带，每一颗心都是美的舞台。 好，听完了这一首来自群星演唱的《走到一起来》之后呢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杨钰莹的一个翻唱歌。这首歌收录在她2002年的翻唱专辑《妈妈留给我一首歌》当中，歌的名字呢叫做《泉水叮咚》，另外一个名字叫做《泉水叮咚响》。这首歌呢是来自著名的作曲家吕远的名作，原唱是卞小珍。来听听杨钰莹用甜歌的方式轻松地诠释这首歌。

的你，不管怎么过，还是总有一点点的脸色，耳朵脸色汗水的头发一起流到你， 天气这么热，我哪里都走不下去，只想留在家，跟着我的电视吹着气，天气这么热，我哪里都走不下去，只想留在家，跟着我的电视吹着气， 这是来自张学友的《天气这么热》，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天气热呢，就会让人很烦躁，所以呢，在烦躁的时候呢，也应该有一些让自己舒缓、让自己情绪平和下来的一些措施。喝奶茶是不是呢？哦，天气热的话要喝冰的奶茶。来听到这首奶茶的广告歌，是香香带来的《香飘飘》。这个奶茶的销量呢，据说可以绕地球好几圈。 清晨问候的目光，午后慵懒的想象，年轻守护的脸庞，香飘飘。装点夺目的衣裳，为了片刻会发出不平常，独自栖息的地方。绽放，肆意的成长。

留声地带由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。 走过每个地方，寻找曾有你的风景，过往才知细碎月光，感觉你充满深情啊，凝望曾有过的幸福，却变成说好走完的路，剩我一个人流浪，怎么让 天花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 回头多少个秋，曾见了却牵失去，未合约在手，我得到没有，没法解释得失错漏，刚刚听到望到便更改，不知哪里追究，尽我这一生，出发。